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 D100 嘅城寨大时代。咁啊，又一个星期啦，咁啊，好欢迎啊，吴 Sir， 多谢晒你吓。咁啊，呢几集咧教咗我哋好多嘢啦，等我哋走翻去最开心，回忆翻当年嘅年代， 即系好多回忆， 好多回忆啊， 好多回忆啫。 系啦，嗱，上一集咧就有少少好似卖咗关子，就系讲嗰啲慢镜经典慢镜。嗱，喺我心目中经典慢镜啊，离唔开电影嘅吴宇森啦，吓、啊、英雄本色啊，或者其他进嗰啲枪战啊，发哥揸双枪真系型到。爆，跟住放下白鸽啦。咁原来以前嘅电视剧年代都有咩吓？ 梗系有啦， 系 唔知你有冇睇过啦吓？呢、 嗯、 套咧就即系我心目中嘅经典中经典， 系 同埋最后嗰集大结局， 嗯、 我最记得啦。哦，呢集戏咧就基本上咧成条街冇晒人咁滞。 哦，即系一大结局咧就全街冇晒人噶啦。 系啦，咁到底边套电视剧咁巴闭，有咁劲嘅慢镜，要搞到成条街冇晒人，赶住翻去睇嘅咧？咁、 啊、 呢套咧就系、是、陆小凤嘅决战前后 啊 嘅最后嗰集。 系 啊，呢集讲乜嘢咧？我估好多即系听众。都可能有即系记得 有少少印象啦，又或者如果成日睇开嘅，一定系重温好多次噶啦。 当然我最想睇个嘅陆小凤啦，咁四条眼眉嘅刘松仁啦吓， 好型啊！ 咁但系咧唔讲得少，有呢个西门吹雪嘅黄元申、 哦、 大战呢个叶孤城啊，阿秋官， 秋官 啊，紫金之巅 系 啊，月圆之夜 不得了， 就系啲唔得了啊！即系古龙呢几句说话，加埋里面嘅成套戏里面个气氛啊，各样嘢都系，同埋啲演员嘅演技啦。咁、 嗯、 最后呢集真系唔系简单， 哦、 就系讲到最后决战啦。 系 咁啊，紫金之巅一场武打。慢慢演开始啦，咁啊平白冷谂住好劲噶啦，啊点不知即系你又估佢唔到，成集下半场全部慢镜嚟嘅，咁、 啊、 由天台啊，即系呢个紫禁之巅打到入去紫禁城，打到入去个宫殿里面都系慢镜，咁、 嗯、 啊最后大家可能都知道结局啦，就最后更系一剑，咁就即系阿叶孤城就命丧啦，咁啊仲要系阿黄元申抱起佢，慢慢喺个帝嗰、那个皇帝嘅宝座度。行出嚟、嗯、啊！咁嗰集我觉得真系，其实真系好回味嘅，真系觉得一嚟就真系好拍得好睇，二嚟成套戏由头到尾个嗰个制作好严谨， 系 咁啊，好犀利。 同埋你讲得啱，嗬，即系如果喺电视剧里边嘅慢镜镜头啦，其实包括埋电影添，我相信当年嘅年代嗬、嗯真系可以话系十一一指啦，嗬。佢用一个慢镜我嚟交代一个比武嘅场景，好嘢真系。如果你打得快，可能冇乜意思， 可能咁样两下已经冇嘢睇啦，已经 系啊。 眼镜就慢慢去拖下， 系拖下， 但无可否认真系做得好好， 做到个气氛， 做气氛出嚟，气氛紧要真系， 系啊，真系紧要啊，系啦，真系精彩啊，冇错啊，咁啊，山文兄咧唔常同我哋一齐回忆啦，咁啊上一集我哋由呢、這个电台嘅广播啦，咪应该话由收音机到电视机嗬，咁、 嗯、 包括埋呢个电台广播到电视嘅大家捞饭嘅时代，一路翻到嚟今日啦吓，嗱今日我哋走出去大街，我哋如果点讲咧？嗱，如果行弥敦道咧，就可能拆得七七八八啦。如果行下上海街啊、新田地街啊、担高头咧，嗰啲招牌咧就相当吸引咯。 唉，其实讲真啦，即系近呢两三年咧、 嗯， 即系我都心噏埋。 真系啊！ 即系点解咧？好多好旧、好靓嘅旧招牌，嗯、尤其一啲霓虹钢管招牌咧。已经拆到七七八八， 系啊，冇错。 咁基本上咧，你而家想揾件靓少少，同埋真系一条街望落成辣都系咧，即系 冇呢啲歌仔 墙，即系冇啲歌仔墙啊。以前弥敦道啊，上海街某段咧，真系其实真系奇景嚟嘅，好、 嗯、 多啲外国游客咧，特别都影翻张靓相。 系 即系我哋觉得平时见开见惯嘅嘢咧，原来喺啲外国嘅朋友心目中咧，系一个奇景嚟嘅。咁我哋又觉得咁靓嘅嘢，点解近呢几年你会咁系咁拆咧？咁、 嗯、 啊，可能即系好多时候官方都话喺啲。建筑条例啊，又话要 影响使用 啊，又话好危险啊，咁样其实我觉得未必系呢个问题咯。 冇错， 我觉得其实好多时，因为我哋呢个城市景观咧，其实系咁多年积累咗落嚟，咁一下子咧又要走去清拆咧、 嗯， 其实我觉得系一件好傻嘅事咯、 啊。系啱啊，你讲得啱。嗱，因为我住佐敦区啦，咁啊经常有架巴士嘅，即系旅游热点影耀街嗰度咧，咁佢哋会泊架车就泊正喺佐敦道，系啦，咁啊企起身佢哋冇落车嘅，嗰啲开逢巴士咧、 嗯， 就影个耀街啦，同埋最近。 紧要咧，佢就系影佐敦道同埋弥敦道嗰啲招牌，佢好中意睇呢啲嘅。外国人喺心目中咧，呢啲先系代表到香港。 嗯，系啦，其实呢啲香港特色嘅嘢咧，今时今日好多嘢都慢慢消逝中啊。 系啊， 咁尤其头先啱啱我而家讲下招牌啦，咁、不如或者我讲下招牌啲古仔啦。 好啊，好啊。 招牌咧，以往咧，其实近呢几十年咧，我哋好出现咗好多霓虹光管啦、其实早期嘅招牌咧，就其实冇咁辉煌嘅，冇咁靓嘅。咁可能讲紧我哋即系成个商业文化啦吓。 系啊，系 啊, 啊， 即系中国人啦。咁其实真系讲以前咧，唔系叫招牌嘅、有个名称叫招房。 哦招房啊，点解咧？ 嗱，招房其实咧系早年啊，我估大家睇古装戏睇得多啦、以前啲酒寮啊，啊啲店小二啊，嗰间茶寮咧，一定有张有支旗，写住酒， 系、 或者卖药嗰个写住个药字，咁啊飘下飘下，嗰张咧其实就早年嘅招房啦、即系随风飘扬嘅房下房下啊嘛。咁其实咧招房咧系早年嘅一种叫认证啊，即系叫认定啊，你间铺头你个档口系卖啲乜嘢嘢，咁而挂出嚟嘅啫。咁可能甚至乎咧系用啲好简单嘅图像咧去解说，因为咧你知啦，以前唔系咁个读到书嘛，认唔到字啦，唯一咧。赢下公仔， 赢下公仔，系啦，可能个招房我有啲印象啦，粤语长片或者武打片啊，邵氏嗰啲咧，周时都有喺山卡拉就会搭一个酒寮咁啦，可能啊，咁、另外或者街道都有，佢就会有一个酒壶或者咩，就俾你睇，即系唔识字我都知道啊，呢度有酒饮，有嘢食啦， 冇 错 啦，咁我哋俗语又话挂羊头啊卖狗肉啦，咁啊即系嗱，咁点 有关系？ 有关系，咁其实挂羊头，其实话俾听，你嗰间铺头应该就卖羊， 卖羊肉啦， 咁点不知啊转头弯，原来卖狗肉。咁呢个亦都可能从呢个引申出嚟嘅呢啲咁嘅俗语吓，咁啊讲开又讲啦，头先讲开个招房啦， 系啊， 即系我其实觉得慢慢变招牌咧系后期嘅事情嚟噶啦，咁其实咧即系我觉得即系中国人咧做生意就好叻嘅，同埋点样吸引人咧系好重要噶嘛，如果你本身间铺头唔显眼，唯一方法就系即系动啲牌啊，整下招牌啊，显眼啲，等啲人知道嚟买下嘢，咁呢个其实令到咧慢慢改变咗嗰个营商啊，甚至乎我城市景观啦，我要咁讲。或者你有冇睇过以前有张名画？ 哦，名画， 北宋名画张择端 系 嗱，咁有张好出名嘅，叫《清明上河图》。 系冇错，有啊，有睇过。 呢个延绵好长嘅一个当年盛世啊，咁大家睇到嗰个里面咧，其实好多啲旧嘅铺头咧，都出现咗啲唔同嘅招房同埋招牌嘅。咁嗰个其实咧系今时今日咧，除咗研究当其时一个社会风貌嘅一个重要嘅艺术作品之外咧，其实睇当其时个商业社会咧，其实系已经好蓬勃、好发达。咁就好多商铺啊，好多人啊，来来回回去买嘢咁样。咁所以其实我睇到咧，呢个作品里面咧，其实系反映到嗰个时期风貌。 系啱啊，佢系井井有条啦，有格局啦，有街道啦，嗬，店铺啦。当然啦，咁除咗店铺，仲有好多人物模仿啦。即系仿佢哋点样活动啊，嗬，企喺度买嘢啊，睇嘢乜都有，大人细路啊，啱啊，将个繁华时代咧就写咗印记咗落嚟。 冇错， 特别我哋系研究就招牌嗰啲。就好多可以睇得出啦，吓 系啦，或者我又睇下啲相啊，好嘛， 好啊， 啲大咗啲嚟嘅作品啦，吓 系啦。 咁呢个咧，其实你睇到呢个系早年咧，大概系六七十年代中期到啦，一个应该系港岛区一条，可能系讲紧黄大道西啊嗰大嘅一个街道。咁呢个自己见到当年咧喺啲旧楼里面咧系好多招牌嘅。 系啊，吓，即系呢啲真系历历在目啊，吓，冇噶啦。就算而家你话上海街保留到咧，都唔见有呢啲特别嗰啲柱位啦，我最欣赏嗰啲柱位就由咗佢我嚟就写埋个招牌名，呢啲真系买少见少。 嗱，呢个亦都因地制宜啦， 系 本身佢有呢啲叫大碌柱，即系啲旧楼， 旧楼啊，嗬， 系啦，就靠呢两条大柱咧，一立咧就写唔同招牌，咁你一条街望落去咧好工整噶，同埋咧真系好靓好靓。咁但系而家即系冇晒啦，已经基本上你啲旧楼拆咗，咁呢啲咁样嘅柱咧又冇咗啦。以前 系 走马骑楼嘛， 啱啊， 呢啲啊，咁而家冇晒啦，咁滞啦， 真系经典啊吓。同埋而家新嗰啲咧，我嗰阵时都前几年噶啦，咁睇过一个报道啊，嗰啲业主立案法团，佢直情咁讲添，佢话喂嗱，如果各位铺头嘅喺度开铺嘅整招牌冇问题，你先俾个按金先，可能4-5万蚊，我嚟做咩咧？当你第日搬走嘅时候拆咗啦，佢好多店铺咧都唔会拆埋个招牌，麻烦你锯埋佢走啦。我心话大佬有啲老铺咧就系咁越嚟越消失啦，吓就系咁样消失匿， 冇错， 销声匿迹啦。 咁你睇到呢一个相里面咧， 其实好多啲旧嘅行业咧，今时今日冇咗啊。 系， 例如你见到有一个金笔总会， 哦哦， 嗱金笔， 咦系咩嚟嘅咧？我 金 卖 金笔、啊。以前啲人咧，我觉得基本上啲男人咧有两样嘢系新嘅啫，一、嗯、系有个金一个挞得着嘅火机 啊， 叮叮声嘅吓， 叮叮。 我记得个牌子叫 DuPont 系嘛？ 系啦，冇错 ，DuPont 噶嘛。 系啦系啦， 加埋招牌我哋， 仲要教声嘅，即系你唔系话就咁打开打火机嘅。 系啊系啊， 因为我爸爸嗰代咧，直头要攞去专人度咧 ，call 声听啲声叮出嚟嗰下咧，要型嘅。 系 咁嗰下，如果把声萌咗唔靓嘅话咧，佢要攞去啲铺头度咧， 系 去教个声，咁先有即系出到味道， 啊 个声音啊真系紧要啊， 依下紧要， 即系俾人听到哇！你点着即系烟仔都要有啲品味嘅， 系 咁另外一个咧就卖毛毡嘅，嗱、 嗯、 大根毛毡咧，咁嗰个咧其实而家都开始少啦呢啲，即系你而家都唔会喺啲地方买咗毛毡噶， 啱啊啱啊， 系咪先？大家可能冚张冷气被啊，冚张羽绒， 佢家庭用品店已经乜都齐啦， 齐晒噶啦， 会独立咁嘅铺头 店啊，同埋有样嘢咧，可能大家留意一下，中间有间铺头中间条柱就叫宝光 哦， 寿庄马婶藤席应该， 咦系咩咧？嗱，藤席嗰啲了解到啦，我寿庄嗰啲系咪卖嗰啲结婚嗰啲 结婚嗰啲垮 啊？ 系啦，即 系 龙凤垮嗰啲啦。系咁啊，马婶席。马神咩嚟？马神话说咧系印尼附近一个岛上嘅一个地方名。 O K， 咁出产嘅一种藤就织咗啲席咧，就系好著名嘅。 哦， 咁啊瞓落去咧就夏天咧就好凉快嘅，好舒服嘅。唔知道你瞓过席未 啊？有啊有，我细个有啊，系啊， 系嘛？ 我相信 竹席啦， 系啊，我哋年代细路仔阿妈神会买一张噶啦，吓， 甚至冷气啊， 系啊，边有冷气啊，大佬咁样开个风扇，我整张藤席已经好舒服，好凉浸浸噶啦。 不过咧，如果藤而家嗰啲竹席啊，讲翻。即系处理得唔好咧，就劫狱嘅。 系系系， 系啦。咁所以咧，就有时咧，早年买翻嚟咧，因为瞓一段时间咧，咁啊，即系经过汗水同呢个脊嘅交接之后咧，就会慢慢越瞓越靓嘅。啲脊面咧靓嘅。 系系。 咁有时阿妈话，如果有嘢咩吉肉咧，就抹张砂纸，系咁 磨磨佢， 磨磨佢，搵啲水抹一抹佢咧，咁又瞓得噶啦。 啱啊，好似啲骨肉咁啦，好，即系瞓得耐咧，佢就会令一令啊吓。 系啦，呢啲旧气啊，呢啲 系啊，咁啊好得意啊！凭一个咩一幅相咁啊，亦都可以。回顾翻当时嗰啲咧，店铺啦，而家都好没落啦。另外有皮革店啦，皮革店就新田里街，好似我印象中都仲有一两间嘅，系啦，专系卖啲 深水埗都好多， 深水埗系啊，深水埗都好多 批发嚟嘅， 啱就货俾人哋整嘢啦、制衣啦或者整袋啊咁样啦，都保存得噶。好啦，嗱，如果我哋就再走去前啲嘅年代，我哋睇睇下一张相啊吓，呢啲系咩咧？嗬， 呢个就系头先所讲嘅一啲早年嘅招房啦。 哦， 咁招房嗱，其实头先讲得啱嘅，即系除咗啲用字之外咧，就用形，即系啲物件嘅形态去 代表啦。 实物招房可能你系卖啲刀剑剑啊，咁可能即系挂把刀出嚟啦，咁啊好实物啦。咁另外就可能有啲嘢咧，可能卖个灯笼咧，就将佢放大，咁啊可能就俾人见到啊，你卖灯笼嘅吓，咁可能你卖只嗱，头先我张写住卖只，咁可能就整卷只冻喺度，咁人都望知啦。咁呢啲就又透过实物就话俾顾客听，我间铺头系卖咩嘢？嗱，呢个就已经显示到啦。咁呢个图咧，其实系讲紧差唔多一百几年前噶啦。 哦， 因为呢个图系我从旧嘅书里面咧，就揾翻嚟嘅。 嗯， 系啦， 系啊，吴 Sir 嗰啲作品啊，真系好精彩啊！啲书本啊，喂，话时话嗱，唔系卖广告，你仲有冇得卖嘅先？呢啲书 有得卖嘅， 哦，都有得卖系嘛？ 系啦， 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吓。 Okay， 好啦， 大家留意一下。OK， 好。咁另外仲有就系同我哋睇睇下一张啦，系咪？呢个系咩咧？嗬，大益栏啊，啱唔啱啊？系咪咁多啊？ 嗱，啱啦，冇错啦。咁呢个咧就系喺果栏其中一间好著名嘅老字号叫大益栏。咁、哦、咧其实咧呢个咧系传统嘅木招牌。咁、你见到咧嗱，我哋真系叫啲叫金漆招牌啦，系、 哦、 嘛？ 就系、是、 嗱，而家金漆招牌除咗系一个形象之外咧，其实系一个标志嚟嘅， 系 即系话呢间铺头咧，哇！即系经过世代相传啊，老字号啊，同埋货真价实啦，同埋好有信誉嘅， 系 咁先能够称得上系呢个金漆招牌。咁、但系当然喺个实际上佢嘅招牌系咪一金漆咧，就真系要睇现场先知啦。咁、但系呢个招牌咧，其实都好经典啊！你见到其实咧上面咧，除咗系个三个字好雄韵有力嘅书法体之外咧，其实本身佢金漆之外咧，可能佢哋亦都早年咧系有黐咗金箔嘅。 哦， 系啦， 即系真系。有金黐落印落去嘅， 冇错啦。咁令到闪闪生辉，一定要用黑底托嘅。通常旧招牌咧，就通常系用黑色底啦， 令些型啲庄严啲， 或者系枣红色。 色底，深红色底嘅，咁、 okay, 令到你中国人啊讲意头啊嘛，咁金色红色就好意头啦，但系黑色底咧就令到咧成件事咧就个招牌字咧就更加抢眼、突显嘅。咁同埋呢种咁嘅传统木招牌咧，通常有两种制作方法嘅、 哦。 第一就叫阴黑，第二种咧就叫阳黑。 哦，阴黑阳黑点解咧？ 嗱，如果系阳黑嘅话咧，即系本身佢嘅字系突出嘅。 哦， 咁啊手工多嘅，因为你要将画咗个字上之后咧、跟住就将旁边啲木咧就刮走，令到嗰个字就浮突。 浮突啊、哦，明白啦。 咁变咗嚟讲咧，嗰、个挑黑嘅师傅咧，个手工咧就真系 就黑功夫啲啊， 技术唔同啲啦。咁而至于阴黑咧，就调翻转啦。咁即系话你块木咧就雕翻个字入去，咁啊凹翻入去嘅。 咁啊易啲啦。 咁容易啲，收费平啲嘅。咁啊视乎个店主嘅需要啦，咁或者俾得几多钱啦。咁啊咁啊做出嚟嘅。 就系咁啊，但系特字靓啲啦，我觉得。 特字靓啲。 系啊，同埋令些庄严啲，即系好似点讲，扮晒老字号啲啦，嗬。即系唔应该用扮字，因为表达得老字号一啲。 冇错冇错，老字号 系啦。 咁啊，左边咧系咩嚟嘅？左边大家睇到一个写住 雅字， 雅字 咁啊，当铺啦。 系啦，当铺。咁呢个当铺嘅招牌咧，其实讲即系呢个晋元雅，其实有啲历史啊。其实话说都成二百几三百年历史。 哇！ 就喺元朗旧墟嘅。 系。 咁而家呢间铺头咧就冇做好耐噶啦。咁但系当然佢本身嗰间用青砖砌成嘅嗰间旧店咧，仲放咗喺度，差唔多都变成文物咁滞噶啦。咁至于个旧招牌咧，早十几年前咧，仲摆咗喺嗰个门口个位置，咁啊冇挂出嚟噶啦，因为佢已经冇做啊嘛。咁啊放喺度，咁我影咗张相，咁就呢一张相片 啦。好嘢，佢唔知有冇保存到添？ 啊，好似佢哋自己家族保留翻。 啊，保留翻就好啦。 系啦，冇错啊。 因为如果唔系，佢话喂，懒打你啦，咁啊嗱声即系通知有关部门咯，收起佢先啦。 同埋见到都有少少烂烂地啦， 系啊， 一摆咗好耐。咁另一样嘢咧，其实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啦。通常你见亲啲铺头咧，就系当铺咧，佢招牌都离不开呢个形状嘅。 系， 咁其实有古仔嘅吓。不如睇一睇下一张，我哋要再下一张。 系系， 要可能要过到黑色嗰批啦。再落，我转头翻嚟嗰个， 一路睇睇下嘛。 睇落去啦。系啦，再落。系啦，呢个 哦，呢一张 呢个唔好以为啊，周润发开嘅当铺啊，咁啱叫润发啊， 系 嗱，咁其实呢、這个亦都系传统上咧，咁多年嚟咧，呢、這个当铺里面嘅招牌嗰形式上咧，就用呢种规格。 O K， 嗱，佢有名称嘅，我哋叫覆鼠吊金钱 啊，系啊，你讲系啱啦，你一讲就成、即系可以见到个图像， 冇错， 系一只覆鼠喺上边嗬、下边咧其实一个鸭字个大鸭个鸭咧就系一个金钱，即系黏住佢咁嘅意思吓， 即系你知啦，中国人就好。好即系 讲意头， 讲意头啊嘛，咁啊福鼠即 系 有福到啦，倒转仲要吓，咁啊担住个铜钱，有福又有钱，咁啊其实真 系 好有意思嘅。咁所以呢种招牌咧，其实喺香港或者澳门咧都好盛行嘅。咁你见到其实佢而家咧大部分咧都早年就系头先你见个晋元鸭咧，就 是、 一个传统木招牌啦。而呢一个咧就已经变成咗一个霓虹钢管招牌啦， 好靓啊！ 系啊， 嗱虽然咁样啫，佢就好点讲啊，佢好意头咯。咁但系就代表我哋惨啦，大佬，我哋又要去当嘢啊，佢就生意兴隆啊，我哋更加穷。 所以头先嗰啲金笔啊，咩火机咧，就系攞咗去啦， 就系攞咗去。 系啦，嗰次当呢啲嘢多嘅。 O K， 系啦，佢意思就喺度。咁如果你话即系霓虹钢管嗰啲就好后期啦， 后期啲噶啦，讲紧大概其实咧战前已经有噶啦、 哦， 只不过咧就未咁盛行，因为始终咧嗰阵时咧，第一咧电力都未咁普及啦、即系当然已经有噶啦，但系问题啦，即系装一个霓虹钢管招牌嘅嗰个花费系大啲啦，咁但系去到战后五十年代开始咧，其实就个社会开始蓬勃啦，同埋即系亦都话去到六十年代咧经济慢慢起飞，咁无形中咧商业咧就好繁盛啦，同埋越嚟越。即系多人嚟香港，或者啲游客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尤其喺一啲早年嘅商业街道、弥敦道咧，咁霓虹钢管开始慢慢去出现， 系 越嚟越多添。 我细个比较有印象咧，就醉琼楼系啦，醉琼楼嗰个标志咧， 鸡啊嘛， 系有只鸡，咁佢就亦都系用啲霓虹钢管嚟屈嗰啲咁嘅彩灯嗰啲啦， 系 闪闪下，佢系零舍大过零舍靓嘅，系啊，就系后期啲啦。咁啦，或者我哋回翻去前面嗰度先啦， 好啊， 讲完呢啲咁嘅当铺招牌。睇下仲有啲乜嘢我哋值得 讲讲啦。 好啊，嗱，大家睇翻呢张图啦。 好啊， 阿通，嗱，我左手边嗰个咧就好简单，就叫 昌号。 系啦，你见到咧，以为大家读而家读法应该叫号昌港。 系啊系啊系。 但系早年啲招牌大部分嘅中文字咧，系由右边读翻上左边嘅。 冇错。 咁呢个其实传统上系咁， 即系正式嘅中文啦。 因为我本身去即系好早去尝试去研究呢啲招牌时候咧，有时去到铺头咧都会读错嘅。 系系。 即系俾啲老板即系省我嘅，即系啊咁都读错，咁唔系咁读噶啦。以前我啲旧招牌全部系咁样由右手边读翻左边嘅，咁所以咧其实早年系咁样用嘅。同埋咧呢个咁样嘅招牌形式咧，系你见颜色上咧其实好简单，就系、是。绿色框 系啊， 红色底反白字，咁、呢个其实好简单，因为早年咧 可能基本嘢， 基本噶啦，即系嗱，第一红色就好易投吓，白色就即系够 sharp， 系 绿色咧基本上咧就襟污糟，做翻条边，同埋当其时咧啲漆油咧就冇咁多你拣嘅， 系 吓嗰时霓虹光管咧未曾即系啱出现，未开始咁滞咯，可能咁，所以早年啲招牌咧其实系好简单同埋好经济、可能其实你自己写写到， 都当 然啦，视乎你手字靓唔靓， 冇错冇错。唔得，一定要俾钱人赞咯。 系啦，阵间讲下俾啲咩人赞啦。 系系，你讲得啱。呢个色素嘅配搭就系一个入门版啦，可以咁讲啦。 系啦， 啊或者自己家庭手作都得啦，嗬。我哋继续讲翻啲招牌啦，嗬。咁啊，头先讲到啦，有个叫做百搭绿色框同埋红色底白色字，嗬。呢个就平靓正啦，个个入门版啦。 可以 D I Y 嘅， 系。如果可能嗰啲铺头仔唔出奇啊 ，D I Y 我即系自己搞掂啊， 自己搞掂噶啦。因为其实讲真啦，以前街边档你未必做铺头。可能你推车仔啊，或者甚至乎摆街档，即系你知啦。以前即系话斋，你唔系咁容易打工，可能即系话我想做老板，咁但系辛辛苦苦都要，可能即系攞个担挑，抬住两篮嘢出去卖。 最基本咯， 最基本啊！你未开铺头前，除非你富二代啫，可能阿爸正落啊，爷正落啦吓。咁如果唔系，你点都由低做起啦。咁但系亦都可能会好多机会嘅。其实当其时都要勤力。 冇错啊！以前个年代就唔惊嘅，即系点讲啊？唉，好似讲下时势啊咁样啦。而家又唔同啦。就算你勤力性啊，各样咧，好似揾食都比较艰难啦。 系啊，以前好多机会仲 以前多机会啲啦，嗬、啊。好啦，咁我哋跳一度啦。咁如果系好啦，威少少会唔会有啲靓招牌咧？我睇睇下一张相啦，嗬、啊。哦，呢啲系咩嚟嘅咧？ 嗱、呢一个咧系喺我早年嘅研究里面咧，就发觉原来啲旧招牌形式上咧系因应年代同埋嗰个地方而演变嘅。咁、例如呢个系讲紧大概上个世纪初1900年到2000年代咧，其实都系一啲简单木招牌，咁、直落式嘅，见到啲字系打洞啦，同埋咧系挂喺个铺头门口直接摆落嚟嘅。通常佢离地大概系去到腰咁上下啦，甚至乎有啲系挂到二楼高嘅，因为胜在够大个同埋够抢眼。咁啊，通常喺一啲叫做旧楼嘅唐楼度咧就挂出嚟，咁令到啲人咧就离远都可以望得到咁样。 OK， 系啦，零舍系大个啲啦，佢比较系长同埋高大嘅。 冇错，啱。咁当时空间可以容许咯， 系啦。佢哋嘅质地会系咩做嘅咧？ 通常大部分当时用木做嘅， 用木嘅 系啦，都系揾啲师傅啊去雕出嚟啊，或者可能有啲花纹啦。如果即系较为即系啲特别，可能啲有钱啲或者系药材铺啊，或者啲较为药店咧，都会零舍特别即系会落工本去做得靓啲嘅，会系系啦。 OK， 同埋如果你话金属嗰啲，一来缺乏啦， 系嗰时未用咁多金属嘅， 冇咁流行， 大部分九成都系用木嘅，系啦， 就系最基础嘅啦，最简单最基础啦吓。好，嗱，我哋睇睇下一张咧，哦，呢个就已经去到一个， 其实不如我哋翻翻头先个张， 翻翻头先个张，仲有啲嘢讲。 嗱，其实咧呢个2000年代到50年代咧，见到咧。都系离不开系一啲木招牌咧，但系开始有金属啦， 系、 因为战后啦，咁就同埋咧，佢哋本身开始形态上咧就唔系即系时时正正咁样一个长方体、正方体嘅，就见到开始有啲唔同嘅花巧啊。例如咧，你知见到咧，啱啱呢个杭州影相嗰度咧， 系 佢呢个系一个圆形嘅， 系 系啦，咁啊将字装落去，嗰时已经开始有啲类近啲叫美术字， 啱啊。 嗱，嗰时咧就其实就冇咩叫设计师啊，叫做写画佬， 系 吓嗰阵时冇呢个啊设计。呢个名称咧系外国引入嘅， 相信外国先有啦。 系啦，系引入嘅呢个名。咁、 okay. 但系早年咧，即系可能即系叫有少少贬低啦，个行业啦，即系乜老乜老噶嘛，系咪？咁啊画公仔嗰、那个啊，就做埋美术字啊，做埋少简单嘅设计。 系啊， 咁啊叫做写画佬，叫做公仔佬。 啱啊啱啊。 系啦，咁就由佢哋去处理呢啲咁嘅设计。咁、我觉得其实都好叻佢哋，即系点样将个中文字你都复杂噶嘛，点样装喺一个咁样嘅圆形里面咧，其实都考功夫嘅。 好嘢啊！ 嗱，而家电脑就方便啦，我一吸落去，跟住佢自己嘅自然会就翻自形，就会就翻个圆形又好，梯形又好咯。 而家用电脑做噶啦， 系啊系啊，就唔同呢啲。如果嗰阵时都算一大突破咯， 突破嚟噶啦。其实开始见到嗰、那个社会进步咗咧，嗰、那个。即系对嗰个生活有要求啊，嗰、那个美感啊、美学上咧，其实都会有进步嘅。呢、这个其实睇到反映到出嚟嘅喺个社会上面。嗱，咁另一个咧，中间有个字，嗱，大家唔知睇唔睇到第一个叫法客， 系啊，法客。 嗱，咁呢个字咧，其实而家好少用。 哦， 其实即系而家嘅发行、 哦、 批发， 系啦。 即系可能嗰间铺头咧，一卖一样嘢，可能买啲鞋袜毛巾，咁、佢可能写住鞋袜。毛巾 系啦， 发客 系啊， 咁即系我系做批发嘅， 批发咁解 系啦，即系当然佢可以散卖，但系主要就做批发生意嘅，咁佢哋会有呢个名称。呢啲系有啲系较为旧啲嘅， 旧啲嘅名称，二三十年代噶啦，可能 系啊，战前好兴嘅， 系啊， 战后一段时间五十六十年代都会有嘅、但系七十年代后就好少用呢个字。 哦 ，OK， 系啊，唔讲真系唔知啊，发客，我以为初初你唔讲咧，我以为系打麻雀嗰啲麻雀馆啊， 哦唔系， 即系你啲客啊发啦咁样，俾个意头佢哋氹佢。哋啦咁样咯 ，OK， 咁我哋就睇睇下一张霓虹啦，好唔好啊？呢、个就系所讲嘅，已经去到进入咗一个钢管啦，霓虹钢管嘅年代啦。 系啦，嗱，咁呢个其实咧都近代啲啦。咁见到其实开始咧就好懂得利用霓虹钢管嘅颜色啊，即系抢眼，因为夜晚黑要出要抢眼啊。咁但系你都见到离不开都系啲红啊、绿啊，即系啲对比色，佢将佢撞起出嚟。甚至乎你见到除咗啲传统铺头之外咧，有啲譬如。喺洛克道噶，或者雷敦道嗰啲叫做夜总会啊， 酒吧、尖沙咀 都会特登咧去做一啲霓虹钢管嘅，因为嗰度咧就较为即系有啲怀旧啲啦，中意有啲苏斯汪嘅感觉啦，咁佢哋都中意用呢种咁样嘅形式咧去做翻佢哋一个具有特色嘅一个霓虹钢管招牌，咁、大家都觉得有一个靓女咁、样，同埋当然咧亦都有啲譬如系一啲麻雀铺啊，都会好强调佢哋本身招牌个名称啊。咁甚至乎有个金龙啊、凤啊、鸡啊，呢啲其实都系一啲较为好象征式嘅一啲瑞兽啊，或者动物嘅形态咧，都系有咗做代表性喺度。 冇错，其实嗰啲嗱，好似头先所提及个麻雀馆啦、鸡记啦，都好出名，好老字号啦，都唔使多介绍啦、我哋嘅年代嗰啲实听过啦。整埋嗰只鸡上去，即系望落去，其实呢个时代已经演变为咧，将个 icon 或者将个 logo 摆埋落去啦，一望就望到啦。 头先你讲嗰只鸡。就唔同一隻雞啦，呢只係活雞 啊！依只活雞， 頭先講呢個醉瓊樓嗰只咧， 係 只煮熟咗嘅雞，所以咧似雞不同皮雞嗱，但都係用只雞嚟做呢個咁樣嘅 icon 嘅。 係啊係啊，你講得啱啦嚇。咁另外仲有活色生香嘅婀娜多姿嘅女士嘅造型圖案啦，就放一啲夜總會啦、nightclub 啦，或者一啲吧啦，嚇洛克道啊、灣仔一帶嗰啲吧啦。 其實咧，嗰種風味咧，嗰種氣氛咧又幾好嘅，即係你見到，尤其咧，我係好中意咧，係。落完雨之后呢、去影呢啲相嘅。 咁样 嘅。点解呢地下湿晒。咁好似塊镜咁样呢将啲霓虹钢管呢就反射返出嚟。嘩即係低少角度影张相呢其实好似有反应咁呢其实几靓嘅真係。 好嘢三文哥咋。 我鍾意影相嘛。 你都系。嘩而家真系。摄影大师。 但係讲真买少件少嘅。 买少件少都搵唔到啦。 仲要特色喎。 啱啊啱啊。係啦。咁同埋头先嗱讲开。雞有醉瓊樓啦，雞記啦，我仲記得有一個嘅灣仔，不過都唔係太耐，都係八九十年代咧，食牛嘅第一村係咪啊？好似我唔記得咗嚇，佢就成隻牛魔王咁樣嘅， 係 嚇，咁我細個唔識讀啦，成日都第一頓第一頓咁啊，去到灣仔第一頓啦，屋企人同我哋第一頓啦咁樣，係啦係咪？佢就用啲牛啦整啦，嗰個年代就已經開始就係話將一啲造型啊，嚇同食物有關嘅嘢咧就擺埋落去， 都一個招牌貨啦， 係啦招牌貨啦，啱啊，都一個突破啊！好啦，咁另外呢个就犀利啦。 嗱、咁呢个头先嗱，啱啱你讲开用鸡嚟做招牌啦， 系 中间嗰个全章居咧， 系啊系啊， 就又系只鸡， 又系只鸡。 因为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名菜嚟嘅， 啱啊， 系啦。咁啊，所以用只鸡咧嚟做嘅招牌咧，亦都无可厚非嘅。 啱啊。 咁啊， 同埋中国人啦、即系可能代表喜庆啦， 喜庆啦、 因为以前年代，我相信唔系话大佬日日有鸡食，好似而家咁日都叉鸡饭， 冇错啊。所以。 有雞公碗咯。 係啊，啱啊， 雞公碗 即係望梅止渴。 望梅止渴啦，你平時冇雞食都望住只雞，一耳頭想要有耳頭，係咪先？ 好嘢、 啊，有啲原因嘅， 有啲原因啊，真係犀利啊嚇。 係啦，咁、另外咧，你見到咧，啊，即係呢一張 呢張好 好好多雞喎，真係。 呢張其實係合拼落去嘅， 合拼落去嘅， 合拼嘅。哦， 係啦。咁啊，上面有張有個叫上海369飯店 啊，依、這個 講開 啊， 有 number 嘅飯店咧，有啲又有啲五六七嘅喎。 哦， 或者唔系就三六九，有间好似咁上下，有啲铺头叫 A B C， 或者系好得意嘅，容易记咁诶，同埋一样嘢咧，佢标明上海嘅。 哦， 嗱，咁呢啲亦都系咧，早年咧，即系啲特别啲嘅铺头啦，不如佢哋卖做开啲上海饭店，标明上海啦。另一种会标明系上海嘅咧，通常系乜嘢？你知唔知啊？ 哦，通常我知道，嗰啲澡堂沖涼嗰啲擦背係啦，嗰間好出名嘅喺太子，我唔記得咗有個嗰間玉德祠。 玉德祠 啱啱啊，都係上海師傅。 嗰、個上海師傅同你擦背啊， 係 係啦。嗱，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仲有一樣鋪頭咧，經常標榜上海嘅。 哦，係乜嘢咧？ 就係、是、理髮店 啊， 理髮鋪啦， 真係理髮店。 係啦，咁你入到去早年細個時候咧。真入到去好似聽到啲唔係好廣東話嘅語言嘅，應該係一啲蘇浙啊、上海話。咁、但係當然後期咧就應該就唔係㗎啦。其實好多時 變咗廣東人世界啦。 其實根本好多聽聞啦，我聽一啲早年嘅師傅，即係一啲髮型師嚇、或者係啲非法師傅都話：，誒，其實講真。當然是有分港式同埋有分呢個上海嘅，咁、但係其實邊度咁多上海啊？早年真係有嘅，好多早年啲上海師傅落咗嚟香港啦，咁、但係其實之後全部係即係本地人啦、廣東人啦而開設，但佢。都会喺佢自己个招牌度咧、加翻上海， 上海两个字， 系觉得上海呢两字咧系有啲卖点嘅，系吓，即系觉得咦，好似一定要帮助上海师傅， 嗱、 正如另一个行业啦，裁缝师傅啦、又要上海嘅、 做嗰啲奇寡啊，嗬，西装长衫啊， 咁嗰啲，其实呢啲好得意嘅，呢啲系一种特定嘅某种行业咧，系、某一个族群嘅人咧，特别会系觉得佢做得叻啲，因为早年你知诶。上海呢个大城市呢喺解放前啦，其实喺个好繁盛的地方，比香港更加繁盛添、有啲人觉得。咁佢觉得早年呢班即係专业嘅朋友呢，即係因为之后嘅嚟到香港呢，咁佢就要从事返个老本行啦。咁佢叫个当其实佢喺上海学到嗰套技艺嘅手工艺呢、其实可以喺香港大派用场。 Okay, 因为见识又广啦。 係呀、 又当外来嘅可能法籍嘅人士喺上海当年啦，西方嘅人士啦。 咁所以令到佢哋上海某几种行业咧，头先所讲嘅理发师啦、裁缝师傅啦，甚至乎咧画做建筑咧，都好多系上海籍嘅人、苏浙嘅人士，佢哋特别系对呢方面咧系有专业嘅所长，咁、令到好多即系本地人咧对呢班上海师傅咧系趋之若鹜嘅，即系谂住哇，如果搵到上海师傅帮我做套长衫就好咯， 就威咯、 当然贵少少啦，咁但系真系做得靓啲， 所以就特别会标榜我上海两个字就代表咗啦，咁样系啦，仲有咩招牌咧？我哋睇一幅图咧，我睇一幅图啊，仲有咩？ 头先咧所讲咧，就见到右下角咧， 系 咁啊，见到啊呢、這个名牌啦，利公文。 哦，呢、這个真系出名， 呢、這个真系出名啦，呢、這个真系本地牌子。 嗰、那个电视广告，佢嗰个广告真系好抵，我发觉拍一次咧，系咪啊？李公民 秋蝉牌， 系啊，秋蝉牌羊毛内衣，哇，卖成几十年， 几十年个，即系同阿曾江嗰、那个， 系啊， 嗰、个染发一样。 冇错，曾江个染发又系嗱，虽然佢有两个版本，有两个时代，但系同一个模式倒模出嚟。 但系点解呢排呢两年少见咗嗰个广告啦？因为可能香港咧，唔系，因为话全球气候改变咗，由香港咧冬天。 冬天都唔会好冻， 特别话咩冻，同埋有好多替代品，咁所以咧个秋蝉牌咧就少出咗， 就少出咗， 好怀念， 好怀念， 好怀念，系啊，嗰、那个伯伯喺度耍太极， 系啊系啊， 个后生唔系后生嗰个耍太极，个冻都腾晒，咁啊跟住话点解着咗乜嘢啊？秋蝉牌羊毛内衣，啊全身都暖晒，啊呢、這个 即系呢啲经典啊， 广告啊， 广告啊，即系值得人怀念啦，呢啲好嘢，而家都记忆犹新啦，嗬。咁另外仲有就八珍甜醋系嘛，就 系 顶嗰度。中间 有歌仔唱嘅， 系八珍甜醋 分外香，咁即系又系又入晒脑啊！你呢啲 系真系犀利啊！呢啲广告呢啲怀旧咧，定系要揾埋边个先啊？潘启迪啦， 系啊 ，K T 啦，系啦系啊，林伯嗰啲啦，佢哋以前有得度阿桥啊。 嗱，而家呢个八珍甜醋咧，应该仲喺呢个旺角总店喺度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行过条天桥咧， 侧边个位嗰度， 侧边条街位旺角道嗰边系啦。 O K O K， 就系八珍甜醋啦， 好啦，招牌相咧，我哋啊睇晒啦，吓系啦。嗱，讲开呢啲咁多嘅招牌啊，成啊各样咧，流传到而家咧，买少见少啦。佢哋如果搬去新铺，就冇得保留翻噶咯， 其实好难嘅，好难噶啦。因为好多时而家个条例上咧，你又要再即系整个招牌， 系 甚至乎你唔好话啦，一间铺头。做咗咁多年，你搬去第二度，其實由頭嚟過。 係 係，即係當然你喺幾十年裏面建立咗一個很好好嘅社群嘅關係個脈絡，但一下子如果搬去第二個區咧，基本上成個脈絡就斷啦，斷咗攬噶啦。咁有啲街坊特登嚟幫襯，當然係有班老主顧咧，特登會跨區嚟幫襯你嘅。但係你話齋，如果喺個社區建立咗幾十年嘅關係咧，突然間一下子冇咗咧，其實都幾難嘅。 真係 可能啲老人家年紀大啦。咁其實即係而家近啲特別近啲三五年咧，我自己都發覺好多舊嘅鋪頭咧，都慢慢就冇咗， 消失曬， 消失曬。咁覺得其實都係好可惜件事。 嗯， 例如即可能我细个帮衬开啲杂货铺啦，嗱、我唔知道你多唔多落去杂货铺， 杂货铺多啦，僆仔嘅时间， 我唔知道你有冇做过一啲唔即系。一一嘢，咁啊！一一嘢系乜嘢咧？我最兴同嗰时咧，就细个同我埋落去杂货铺咧，潮州人开嘅，咁咧啲潮州人好得意啊！唔知有冇印象咧？嗰时老板咧通常系立晒头，跟住咧就会着件四个袋嘅长衫， 吓 嗰啲古唔系叫古装啊，男性嘅 长装， 唐装咁啦，四个袋啦，跟住咧就会有棚金牙嘅，就算唔系成棚咧，都有前面嗰个门牙两边咧就系金色啊，一开口咧就金金地嘅，即系啲闪闪生辉咁感觉。讲啲唔正广东话啦，咁嗰阵时我陪阿嫲落去楼下咧，就去啲杂货铺帮衬啦。咁通常唔知你有冇印象中，通常咧唔知点解我嫲成日都带唔够钱嘅。咁啊，哎呀唔好意思啊，老板，我啱啱唔够钱。咁啊，可唔可以？哎，老板唔紧要，唔紧要，扎住先， 攞去先啦， 攞去先。你阵间或者听日先落嚟俾翻我，冇问题，冇问题。嗰阵时啊有呢啲嘢嘅， 就系个人情味啊。 系啊，而家你去超市度， 你扫把拍你， 你嘟下。唔够钱，俾少个崩你唔俾攞走啦，系咪先？ 系啊，冇错， 唔同啊嘛，大家消费形式。咁另一样嘢咧，大家有冇听过嗲米？ 嗲米啊，有啊，细个都有啦。 咁呢个嗲字好难写， 系啊，好难写。 今日我都觉得好难写。 我即系已经传媒啊或者报纸都介绍过点写，我永远都写唔到。 成日都唔知再点写嘅， 系啊， 要查翻出嚟。 好深噶。 咁啊，嗲米喎，咁啊嗰阵时咧，通常咧就唔系好似而家啲五公斤啊八公斤啊买噶嘛。 去超市已经一袋袋拎走得啦。 系啦，以前咧通常会搵个厚身嘅鸡皮纸袋， 系 就搵。个壳就滗啲鲜黏米俾你嘅，跟住滗几多啊？我嫲通常买唔会买得多嘅，你知屋企几大地方嘛？ 米 缸两斤三斤到嘅啫，咁啊两三斤，咁啊又沟米嘅。原来啲潮州杂货铺咧就好兴沟米嘅，同埋咧好似个 formula 咁嘅，唔知啲新米沟定旧米，即 系 泰国米沟越南米。 好似话唔知一啲就比较软熟啲，一啲系索水啲，咁啊老人家会自己会沟好，或者 沟好咗， 铺头自己沟好噶。 佢会问你中意食腍啲，想食干身啲。咁佢话啊呢只啦，呢只沟开好嘅，咁你买呢只啦，收翻试少少好唔好食？好食嘅翻转头再买过，咁如是者你就会因应顾客嘅需要咁而购买，同埋可以着量买嘅，唔知你喂一买五公斤十公斤喎，咁啊不试试下，咁呢个其实我觉得几好嘅，即 系 以前咧啲嘢散装嘛，嗱你买糖买盐。任何嘢都可攞樽仔来装嘅，啊攞硬仔， 够晒环保啊！ 系啊，咁你根本上其实好简单。而家啲嘢就捆绑式嘅，一买买大扎，最惨屋企越嚟越细。 系啊， 买嘅嘢咧就捆绑式，要一买买一大嚿，厕纸又唔可以买两嚿翻去，一买买成桶成卷翻去， 最少十至十二卷。 仲要话俾你买两桶咧就会平啲，咁啊焗住买一买两嚿，就唔知翻屋企摆边度啦要。嗱咁所以以前咧就去杂货铺买嘢咧，其实个过程几开心嘅。同埋咧我头先讲啲一一嘢。系咩一嘢通常啲铺头咧，一定有只猫嘅。咁我聊猫，即系聊只猫玩啊。通常咧，我就反应好快。 系 只猫想出，即系玩玩下会出爪嘅，我缩得好快嘅。啊，如果真系衰咗，俾爪到咧，就暗哑底唔出声。哎呀死啊！哎呀痛啊痛！咁另一样咧，就会咧，唔知有冇做过？我问我身边好多朋友咧，去个杂货铺买嘢咧，都试过。 都试过乜嘢咧？点啊？ 嗱，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就系敲老板唔觉时候咧，就将佢有个米桶嘅，装好晒啲米嘅，咁你将啲手指系咁插，系咁插， 有啊有，一定 插个米啊， 有啊， 我唔知点解，我哋嗰代人咧系好中意 铁砂掌咁啊， 铁砂掌就唔系练功，佢觉得个好爽吓，即系好舒服啊，只手插下插下，咁但系通常啲时候咧，老板。 一定知啦。 系啊，冇交咁啊， 唔会嘅。 哦，佢唔会。 呢度老板好叻嘅， 知道你细路仔实玩 嘅。系啦，佢都实玩嘅。佢就话：哎呀，阿面仔你好乖，仲赞你乖嘅。 系 转个 round 咧，佢醒目噶啦，佢知道你格格阵咧冇唔耐，因为同阿嫲咧其实吹紧，即系其实买紧只吹紧水嘅。 系冇错。 咁你又唔耐烦你插米啦，咁就走喺个嗰啲一个缸嗰啲龙缸啊， 哦、 即系以前装片糖嗰啲咧。 系 佢就而家变咗就装片糖咧，装嗰啲黄 冰糖啊， 冰糖啊，冰糖。咁啊搣少少，就俾粒糖你食。 系咁氹一氹你， 氹一氹你，咁摆落口甜嘅话，咁啊氹啊好开心啊。咁其实呢啲咪嗰种味道咯，即系嗰种唔系讲甜味咁简单，系你见到嗰种大家主顾之间嘅关系，大家其实除咗掟米、赊数或者成个月先赊数都得噶，月结都得。咁佢送埋货俾你嘅。以前真系话斋个老板有啲伙计咧踩单车， 系啊， 好叻嘅啲人踩单车，即系前面有米，后面又挂住晒啲豉油啊，啱啱 就抽晒到一抽底啦， 又咁上送你屋企噶啦。咁呢样嘢其实我觉得系一种好有温度嘅，好有感情嘅嘢。但系咧，佢又好有体贴嚟嘅，又会因应你需要咧去。唔好话叫服侍你，但系知道有咩需要，令到你觉得啊宾至如归，成日帮衬佢咁滞噶啦， 一条龙服务啦， 系啊， 即系以前嗰啲最经典啊，系啦，嗱，即系讲开个铺头啊，怀旧嘅店铺咧，咁我相信咧一讲起都有排讲啦，嗱，咁咧下一集翻嚟咧，我哋继续咧就讲讲呢啲怀旧店铺啦，同埋啲影楼啊，咁大家都相信咧都影过全家福啦， 冇错， 呢个真系好值得怀念噶啦吓，好啦，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大家吓，多谢你哋啊， 好。